之大幸。中国驻美使馆坚持致力同美国各界加强沟通、交流同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秦刚是第十一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在6月23号离任回国。英国新增2773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新增病例连续7日下降之后回升，再多91人死亡。另外，运输大臣夏博斯宣布，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和欧盟旅客从黄色名单地区进入英国之后，豁免隔离检疫，当地下星期一凌晨生效。旅客出发之前仍然需要进行检测，并持有阴性证明，抵埗之后第二日再接受检测。不过，英国对黄色名单上的法国仍然实施严格的入境检疫规定，即使完成接种疫苗，由法国入境仍然需要隔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1，加元1.252，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7点，升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07美元，卖出1810.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朝早8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入翻沙田方向近入口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啦入翻沙田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转落狮隧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天马苑。咁另外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辆咧就已经移埋咗去路肩啦，咁影响到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受爆水管影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嘅，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由于爆水管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啱啱攞到一面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嘅何之培，喺女子100米自由泳嘅预赛，以破亚洲纪录嘅时间晋身准决赛。香港女飞鱼誓要再创佳绩。 全城集气，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10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9日，何思培夺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 陈茂波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确诊者为沙特领事女儿，属豁免人士。 日本东京都新增3100多宗确诊，再多16宗与奥运人员相关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嚟到是7月29号的千禧年代，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奥运由上星期五开幕到现在，港队呢再拎到尋日有第二面的獎牌啦。港隊泳手何思培咧就打破200米的自由泳女子的亞洲紀錄啊！咁亦都係呢一項紀錄咧係喺呢個比賽入邊咧係拎到銀牌嘅。尋日就見到話最終以1:53.92攞到銀牌啦，成為香港游泳史上面咧第一個嘅奧運獎牌得主。咁再次恭喜啊何思培啦！咁你哋點睇咧？對於何思培喺今屆奧運攞到第二面嘅獎牌咯，你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嘅。昨日喺朝早拎咗呢一面嘅银牌啦，去到夜晚见到何思培咧，亦都系转战女子100米嘅自由泳初赛啦。咁啊，再次打破咗亚洲嘅纪录嘅喺呢一方面。佢咧就原定咧有另一项嘅比赛嘅，都系以主力身份啦，联同另外嘅三位嘅游泳选手咧，系原本话喺奥运呢个嘅舞台出战4×200米嘅自由泳初赛嘅。不过后屘咧亦都经过即系商讨啦，教练就亦都话系获得另外三名嘅泳手嘅体谅等等咧，就决定系放弃呢一个嘅接力赛，希望俾何思培咧系更加专心出战咧佢嘅个人项目嘅。对于何思培成个攞奖嘅情况啦，比赛嘅表现啦，会唔会各位观众听众寻日都有一路留意住咧？咁对于今次呢一个嘅奖牌对香港嘅游泳运动成个发展嚟讲又点睇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啊，仲有亦都系同时系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早晨，早晨，黄敏超，系你好，你好。昨日有冇睇何思培喺呢个女子200米嘅自由泳嗰度攞到银牌呢个赛事啊？昨日睇嘅时候嗰、那个情况系点，或者系咪都系你自己预期嘅个结果？ 其实就好紧张嘅，其实我睇现场睇紧，因为佢头嗰三个池咧都系裂紧，即系最拉尾个池，即系转咗弯之后，差唔多三分一到一半咧仲系裂紧，但系咧即系无奈咧佢对手。就拉尾系，我就睇唔到何思培，因为佢时间都系保持到嘅，都系佢就唔会话系即系因为最拉尾冲刺咧系攰啊慢咗，但系咧对手就真系好犀利，拉尾佢就即系嗰啲爆发力好犀利，咁就冲最拉尾嗰20多米咧就俾佢过咗咯。其实非常之紧张，但系即系何思培自己，我哋睇佢个 speed time 咧，即系都系。有進步的，即係冇係話，即係因為最拉尾慢咗嚟，佢只不過對手係拉尾嗰50米係即係做得好好， 同對手比咧，即係攞到金牌嗰位選手就係何思培，就比較嚟講就係話慢咗0.42秒啦，喺呢個項目，其實爭啲乜嘢咧？何思培， 其實嗱，即係我又唔想喺呢度即係講，即係我始終覺得阿時邦佢本身都喺。训练啊，喺心态啊各方面咧，系非常之成熟，同埋即系做得最好噶啦。 系 咁咧就但系咧个对手都系强劲嘅，尤其拉尾嗰一嗰50米咧，就真系佢系超过翻阿何思培，就攞到个金牌。 何思培佢自己本身咧，成日都话佢系一个比较短速嘅游泳选手啦。其实游泳选手由200米又系佢话佢系短速嘅游泳选手，喺个策略上有冇特别要点样谂啊？节奏上要点样谂啊？咁样噶， 某程度200米都算咗一个系短途噶啦，100米、200米、50米嗰啲。咁所以变咗咧就都系一落去咧就冇得话流力噶啦。但系咧，即系最紧要就系即系流。 即係其實幾樣嘢啦，個 start 啦，轉身啦，因為200米比100米就多咗轉身，個 start 同埋都好緊要嘅，所以變咗咧就即係我喺個 start 嗰度咧，我睇到係就慢咗少少，即係個 start 嘅時間，咁、所以變咗咧就變咗拉尾個距離多咗嘅，但係咧我諗咧就佢都仲有進步空間嘅，因為佢今年都係都年輕嘅喺短途方面。即系我觉得佢都系仲有机会咧，去走去冲刺系三年后嗰个奥运会嘅。 系今次呢一个项目除咗赢咗个银牌之外，亦都系打破咗亚洲选手嘅一个嘅纪录啦。其实亚洲选手喺一啲国际赛事入边咧，要喺游泳呢个赛事嗰度赢咧，系咪本身都唔系咁容易，或者系咪喺个体型上面有啲输蚀定系点样嘅咧？ 始终亚洲人同喺欧洲系体型上有啲分别，但系好在咧女子方面咧个分别个体型啊同埋体质方面就个差别就冇咁犀利，所以系男子比较上吃亏啲就系上嗰、那个喺个体型啊嗰、那个体质咧系欧洲人好多嘅，好简单，佢高你咁多一个转身啊，如果话。已經佢大家硬佢已經變咗係就算唔有啊，大家瞓喺度伸住嘅手都已經嗰度贏咗你差唔多半米啦，我諗。所以變咗即係大家你希望理解呢樣嘢，所以變咗佢哋而家攞到咁嘅成績啊，非常非常之唔錯嘅。 係，就好難得啦，都覺得今次。尋日咧就另外有一個決定嘅就係、是、因為原本尋晚咧有一個嘅女子四乘二百米嘅自由泳嘅接力預賽嘅，咁原本何詩蓓都係其中一個啦，咁後屘見到港隊咧，亦都講到話比賽之前咧係宣布話決定放棄參加嘅，就話俾即係何詩蓓有多啲時間去休息，咁就話爭取喺100米嘅自由泳嗰度咧再衝擊獎牌嘅。咁其實以你了解你即係公佈之前，你事前係咪都知道呢一個消息？嗰、那個考慮係啲咩咧？其實有。 其实我都喺 在场，亦都同呢个领队啊，同埋嗰个教练咧，大家商讨过。咁其实我哋咧，即系对我哋嚟讲，因为嗰、那个event 咧，我哋都系第14啊，第13名入呢、這个入围呢个奥运会，所以变咗咧就去问鼎决赛咧都难啲嘅。所以我哋拉呢都决定咧，因为佢好似今朝就個 semi-final 都有啦，所以變咗 semi-final 咧比較上咧就個全即係全部16個運動員咧，即係入 semi-final 嗰啲人咧都係搏到盡嘅，所以我哋咧就希望何詩蓓咧可以咧，琴晚咧就可以早啲投，因為如果我哋遊琴晚如果遊埋嗰個接力咧，就要翻到村啊，都成11:00+啊，變咗我哋擔心咧佢就個休息唔夠咧。到到今朝由嗰個 semi-final 咧，就變咗吃力，所以我哋就決定咗，亦都正同咗我哋其他嗰三位運動員，佢哋都同意咁做咧。咁我哋就決定咗咧，就以衝刺另外一個獎牌為大前提咧。就琴晚我哋放棄咗嗰、那個4×200接力。 因為今朝9:00+我見到有一個嘅100米嘅自由泳嘅賽事啦，何詩蓓要參加，所以呢一個考慮係喺度嘅。但係有啲嘅説法就話會唔會都令到其實有另外三位選手都係參加頭先講嘅4×200米嘅自由泳嘅比賽噶嘛？原本咁佢哋會唔會即係佢哋付出嘅努力又會即係白費咗咧？咁嗰個考慮點樣平衡咧？其實有 嗱，其實我哋嘅考慮其實我哋啲游泳隊都係。一个即系一个整个团队去考虑，我谂就算我哋啲运动员都系一样嘅，所以我睇到琴日何詩蓓冲一赢咗呢个银牌，一翻到嚟佢哋大家真系好嘅雀跃，冚唪唥运动员都揽埋一齐，即系好耐，即系所以即系都几感动下嘅。所以咧，我哋都系一个我哋游泳队都系一个团队去考虑嘅，佢哋大家都非常非常之希望可以即系。港队就算攞到个人嘅一啲牌咧，都系成个队嘅光荣。 睇理论上系咪冇即系如果何詩蓓唔比赛，冇人可以喺譬如先讲到话4×200米嘅自由泳嗰个比赛嗰度系有人顶替到，系唔可以噶嘛？系咪 啊？因为今次咧，佢哋有限制嘅，有你起码一队参加队接力咧， 呢個起碼有兩個 A 標同埋兩個 B 標去之後參加。 嗯， 咁如果何詩蓓唔遊咧，就某程度上咧係即係我哋就唔合規格落去遊嘅。 嗯， 再變咗何詩蓓唔遊，亦都冇第二個，因為佢同阿 Stephanie 咧係 A 標噶嘛，另外嗰兩個係 B 標噶嘛。 嗯， 所以變咗咧，我哋都決定寧可放棄唔遊，都請何詩蓓，希望佢休息足夠咧，係去衝刺阿第二面獎牌。 嗯，但呢个系港队一早已经有呢一个嘅考虑，所以寻日就即刻掟呢个方案出嚟，定系其实系赢咗银牌之后先临时再决定咧？ 唔系，其实我哋一早咧就都知道，但系我哋唔想咁早系去宣布，因为我哋惊住有乜嘢其他嘅你知道啦，即系一知道啊，唔知出边有咩讲，咁我就惊住影响嗰啲运动员啲心态。 整体啦，而家就话即系寻日下昼啦，嗰个一百米嘅自由泳预赛咧，咁啊见到再刷新咗呢个新嘅亚洲纪录啊，何诗蓓游出咗52.7秒嘅成绩咧，就话系第二晋级去到准决赛嘅。今日啦，今朝早头先都讲到啦，就会为一百米嘅自由泳咧争取入去决赛嘅。你自己预计成个情况会系点样咧？嗰啲对手你又点样分析咧？即系大唔大机会会入到决赛咧？喺呢一个赛事入边？ 一路落嚟咧，以阿士方嘅时间嘅成绩咧，其实佢系入到决赛应该就冇问题嘅。 嗯， 但系即系 Swans 佢最紧要就系譬如佢休息足够啦，唔会有咩好似琴，所以我哋就主要就因为咗佢希望可以即系、最好状态参与呢个准决赛、而顺利入到决赛，所以我哋琴日先系将我哋嗰、那个接力咧就放弃咗。 但對手呢，對手是怎樣的？可不可以跟我們都分析一下，會不會 對手都很厲害的。 嗯， 但是呢這樣就100呢就比較上都是有時候就真的就跟200爭不同的，你真的快即是個時間是短很多啊。 嗯， 那真的都除了臨場啊，你那個心態啊，同埋你自己那個體力狀態呢，咁亦都係有陣時好多嘅唔同因素，其實大家都係噶啦，搏到盡噶啦，一開始就，咁變咗咧就真係要睇有少少某程度睇臨場大家嘅發揮咯。 嗯，但何詩蓓本身係擅長100多啲、50多啲定係200多啲嘅？ 佢100都好嘅， 嗯， 咁咧就變咗係你知啦，琴日佢嗱都以第二名嘅時間， 嗯 啊就係、是、入呢個準決賽啊，但係咧可能即今日嚟講咧，就變咗就即其他嗰啲泳手咧，都真係可能即係都未必冇變數嘅，可能佢都會亦都有啲快啲，有啲慢啲。所以咧，唯有即係何詩蓓自己去盡力去拼搏咯。 嗯，嗱，講翻何詩蓓即係成個培訓接受培訓嘅背景啦，佢其實除咗喺香港一路有訓練之外咧，佢一段時間佢都係去咗美國讀大學啦。咁佢當時亦都係有當地嘅游泳教練咧，係有同佢一齊去練習嘅。咁其實呢個以你所了解係幫到佢幾多咧？去奪得而家今日嘅即係成績嚟講，其實幫咗幾多咧？ 嗱，其實整個過程咧係真係佢係由4年前、5年前一路已經開始噶啦。佢去咗美國讀書之後，成績非常之好。咁咧就譬如好似上一次呢個印尼呢個亞運會咧，其實佢即係佢翻嚟，如果代表香港係有牌攞，起碼攞幾個。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哋即係想真係衝刺，佢覺得佢嘅教練啊，覺得佢本身都係有呢個實力嘅。咁咧佢就要求話喂，佢唔去啦。咁佢當時都係即係有少少經驗多傷啦，咁我哋就唔勉強佢，就由佢喺個休息，同埋希望佢咧就係、是、計劃，即係點佢今個奧運咧有到好成績，即結果就不負眾望，我哋即係其實激發咗嚇喺印尼啊或者啲獎牌，而令到佢今次咧喺呢度咧係個成績係可以即係遊得咁好。咁咧實際上咧，佢個教練今次咧，就美國有一個教練咧，我哋都特別咧就為佢攞咗一個證咧，係請佢可以咧係亦都除咗香港體院教練啦，咁仲有咧就有一個即係外國，佢以前係美國一個咧就係、 喺呢度咧，就大家一路咧係陪住佢，同埋係指導住佢係點樣遊嘅。 嗯， 所以變咗都我哋都好注重啊，同埋花咗好大努力就去睇到何師培即係今日嘅成績咁好嘅。 我見有啲即係報章都講到話，其實疫情之下咧，令到奧運延期咧，可能係令到一班即係本地嘅選手仲多啲時間去準備得更好啊！你自己即係同唔同意呢啲講法咧？又 可以咁講，但係睇到何詩蓓咧，就嗰段時間亦都係有幾次咧，就係、是、都出咗去咧，係一啲比較上係呢、這個國際泳聯。同埋其他啲名手咧，有啲嘅即巡迴賽，但係佢冚棒都喺個氣泡裏面去比賽嘅。咁所以咧，就其實你如果冇你純粹由自你自己最好嘅，純粹喺你喺山迷唔喺自己練咧係唔得嘅，你一定要多啲競賽去同其他有啲同你差唔多上下或者亦都有比你好啲嘅、一齊去練咧，先就逼出嚟嘅成績真係要逼出嚟。 明白。另外都想问一下黄文超，有关于港队羽毛球的男单，昨天在分组赛伍家朗就即是以局数0-2呢就不敌危地马拉的球手，咁无缘晋级去到16强啦。咁叫之前其实佢都有个球衣的事件，因为在早前佢一个比赛度呢就是着黑色的球衣，冇区徽等等。咁佢当时有一啲嘅有民建联嘅成员呢是指佢呢一个做法系有问题啦。咁佢后尾亦都伍家朗系有解释过，由于嗰个球衣系冇球衣赞助，由于佢咁，所以亦都系因为佢冇获得呢个香港政府嘅授权去印上呢一个嘅区徽，咁所以就用一个嘅黑色嘅球衣去作赛。寻日见到佢咧就有翻个特区区徽啦，咁就绿色白色嗰个球衣作赛啦。你自己见到成个比赛嘅情况系点，或者见到呢一个球衣有冇影响到佢成个表现咧？ 我首先觉得即系呢个颜色咧，其实就即系我哋即系纯粹我哋系去搞体育咧，我哋都不谈政治嘅。咁咧，佢呢个颜色嚟讲咧，即系会唔会系即系我先讲翻咧，我哋如果系话出去比赛嘅运动员，即系比赛嘅衣服咧，我哋系冇可能系每一个运动。每一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都俾即系我哋即系 FIFA 嘅赞助商会俾球衣佢嘅，因为你冚冷完全唔同噶嘛。讲个例子，你骑马术嗰啲，你骑出去嗰啲着晒成套石屎套咁嘅，你篮球运动员根本系冇袖嘅嗰啲衫，同埋佢打剑嗰力都系冚冷就好紧身啊，同埋即系佢即系里边咧，好似有话，所以呢个好难，即系我哋咧就。唯有我哋即係同啲贊助商講咧，一定淨係俾我哋即係通常嘅運動服啊，同埋制服出去啲一啲 official function 啊，比如好似授旗啊，或者係頒獎，佢哋一定要著我哋提供嘅制服。咁所以變咗咧，就出去比賽運動咧，其實我哋就好難要求話啲贊助商係提供啲乜嘢。固定嘅制服俾佢哋，咁所以佢都一般都系佢着自己即系认为佢适合嘅制服嘅。当然喺大会通常咧，佢就有一定嘅，尤其是喺奥运啊、亚运嘅情况咧，佢嗰啲主办单位嘅委会啊，即系亚运理事会嗰啲咧，因为佢哋同嗰啲好多啲赞助商有合约嘅，所以变咗喺嗰个佢哋即系衣着一啲牌子啊嘅大细啊。咁佢哋都監管得好嚴嘅，所以變咗呢樣嘢係要好小心。 咁就所以最終尋日就係見到伍家朗喺比賽嘅情況，就著咗有翻區徽嗰一件嘅球衣啊。你自己觀察喺呢一件新球衣之下，佢嘅表現有冇受到影響咧？又 每次啊，琴日我就冇喺現場啦，但係如果第一次即係淨係睇呢個咩咧，我覺得佢都其實唔受影響嘅，因為佢已經都話伍家朗不嬲都係一個。都叫做好經驗嘅人咧，佢嘅喺心態上，我諗都佢都已經係即係可以自己掌控到咧，就盡量唔受其他嘢嘅影響。我諗佢嗰個表現都盡量即係發揮都 OK。 會不會可能是心情上面有影響呢？因為我見伍家朗在事後比賽完之後接受訪問都說、未能夠完全擺脫球衣風波的影響，但不會以這個作為落敗的藉口、他就說很難說沒有受到影響的，但近日的事件都是平息了，他都會努力去專心比賽的等等。其實港協暨奧委會見到今次事件有沒有怎樣防止再次發生這些事件，有沒有什麼教訓吸取到之類的？ 我哋會睇下檢討下個情況，我想我嘗試下再同啲即係有就係嗰啲贊助商啊，咁啊傾傾咯。但係今次又比較特別咯，因為我哋咁多屆嘅運動會，唔同嘅運動會都好啦，即係衣着方面根本係冇問題，即係我哋就真係係嘛，唔會話係啲人攞啲衣着要做咩風波。但係今次可能即係因為呢兩年嘅問題比較上多，即係多啲嚇藉口俾啲人攞嚟做文章，咁、 okay. 我哋都希望就唔好話即係啲市民大眾真係、 okay. 我因為我體育運動， 明白明白， 因為我可以啊， 好啊，時間差唔多，同阿黃敏超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取得银牌的港队代表何思培，今朝早将会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角逐决赛的席位。他在昨日的预赛以总排名第二晋级。另外，港队的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今日在四强将会同头号种子国家队郑思维和王雅琼组合争夺决赛席位。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当地星期三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在驻美使馆大使欢迎词中说，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站在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样将会是两国人民之大幸和世界之大幸。中国驻美使馆坚持致力和美国各界加强沟通、交流和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秦刚是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在6月23日离任回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强调中方愿意与南海东事方加强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干扰，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王毅说，要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强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尽早达成实质有效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准则。王毅指出，中国同东盟以真诚沟通促进理解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善分歧争议，树立了是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争议，树立了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典范。美国和俄罗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磋商，讨论包括军备控制等的问题，双方商定将会在9月底再次会面。为了落实美俄领袖上个月会面的时候达成开始对话的协议，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分别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形容今次磋商专业而实质，又说美俄双方即使在紧张时期亦都致力确保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风险和核战争威胁。塔斯社引述里亚布科夫说，对磋商感到满意，美方显示愿意进行建设性对话。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4点，升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7美元，卖出1,810.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个爆水管啦，同埋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又爆水管，咁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翻过去龙翔道，跟住风力流啦。大老山隧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咧，亦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咧，因为有爆水管，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车龙咧好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风力流。大老山隧道的支道落回去太子道东亦都受到影响，揸车的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另外在屯门的龙富路就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那里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9:30， 东奥盛事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日，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你平日够唔够瞓呢？人生有不少时间用于睡眠，睡眠有助身体机能恢复元气，但香港人生活忙碌，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是不是奢侈？失眠对身体的影响有几严重呢？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起讲睡眠如何影响大脑功能和身体健康。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1年7月29日，何思培夺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 陈茂波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确诊者为沙特领事女儿，属豁免人士。 日本东京都新增3,100多宗确诊，再多16宗与奥运人员相关病例。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就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奧運啦，講到有關於羽毛球嘅男單代表伍家朗呢，就喺分組賽嗰度呢尋日以局數0-2呢係輸咗㗎，咁入唔到16強啦。咁佢喺比賽之後都話係發揮唔到平時一半嘅水準啦，亦都承認呢話球衣風波對佢呢心情冇影響就假嘅，不過佢都強調呢出局呢就唔係敗喺戰衣嗰度，而係個人嘅發揮。咁亦都講到話表現係有失準嘅，係要必須檢討嘅。嗱，除咗伍家朗之外啦，羽毛球啦，另一個點都可以大家留意嘅就是關於混雙啊，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啦，咁佢都係成為香港第一隊打入咗奧運混雙四強嘅組合啊，呢個都可以繼續留意啦。咁啊，除咗羽毛球之外啊，就係尋日嘅焦點啊，可以話係喺東京奧運啦，港隊攞到第二面嘅獎牌啦，何詩蓓啦咁。咁啊，其實講翻何詩蓓係。4岁嗰阵，我讲紧佢已经系开始系参加南华会嘅游泳班啦。6岁开始系接受泳队嘅训练噶咯。嗱，究竟自细接受训练嘅佢咧系点嘅咧？系咪自细已经好有天分嘅咧？比起同龄其他嘅小朋友嚟讲，嗱，成个训练过程一路走嚟啦，佢克服咗啲乜嘢唔同嘅困难咧？见到话何詩蓓除咗成绩。體育的成績好之外，自己本身學業的成績都非常之好，是一名高材生。小小認識他的教練，可以和我們在電話旁邊一起談談，講講何詩蓓的成長的過程和他一路培訓的情況。有前南華會教練黃文海，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黃文海，你是現在不是在香港的嘛，是吧？ 而家唔喺香港，我而家喺澳洲。 系，寻日有冇留意到啊？何詩蓓喺比赛攞到银牌嗰个嘅赛事啊？睇到嘅时候系点啊？ 咁啊，一定有啦！我都想即系喺电视嗰度睇到，我都好感动，感动到我琴晚都冇一点瞓觉。 系， 咁啊，最主要系佢即系终于完成咗佢由细细个个梦想。咁可以仲好啲添，攞埋银牌。 佢细细个嘅梦想系参加奥运定系赢奥运啊？你？嗰陣係點樣知道佢嘅夢想係即係呢一樣嘢咧？係 我嗰陣時第一次接觸佢咧，係佢10歲。咁啊，嗰陣時我就同所有小朋友都咁講噶啦。 嗯， 攞翻屋企攞張紙寫低你哋對游水有咩期望，有咩夢想。咁我記得阿詩蓓就寫低我想去奧運。 嗯， 有機會可以游決賽添。 係。 咁嗰陣時我望住佢，佢係10歲。咁我話 OK， 咁冇問題，慢慢嚟，條路都好遠。你仲好細個咁樣，咁樣而家一直睇到佢進步到琴日，即係都係啦，即係個感覺好難形容出嚟。 嗯，咁你係10歲嗰陣教佢游水，做佢嘅教練，嗰陣教咗佢幾耐啊？嗰陣後屘點解又冇再教？ 我嗰陣時我10歲教到13歲，咁啊之後到佢13歲嗰時，咁我有機會再翻嚟澳洲發展，繼續我教練生涯。咁我就翻咗嚟悉尼，咁但之后呢佢都不停每年香港暑假呢佢都佢媽咪或者佢爹哋都会带佢过嚟嚟雪梨嗰度一起练水。咁嗰陣时我哋个泳队好好㗎，如果大家都知道有阿杜敬谦，佢嗰陣时一起同阿杜敬谦一起练水嘅喺泳池。 咁你嗰陣即之后去到澳洲之后都你去到澳洲之后啦，一路同佢係保持个联络嘅，直至尋日有冇知道佢赢咗银牌之后有冇再话联络佢呀，恭喜佢咁样㗎？ 我不嬲都有联络嘅，我哋都咁啊，我同屋企人都有联络，同佢都有联络。咁啊琴日由嗰个决赛之前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但佢又冇睇到，我諗佢应该係即比较专注游水嗰度，就唔好打扰佢。咁啊，之後都冇同佢傾過偈。我諗佢而家都好忙，咁佢而家仲有100米自由式要遊，咁即係我都等佢靜啲先個人。 係，但黃文海，你話頭先10歲第一次認識佢啦，都教咗佢幾年水啦。佢自細係嗰個受訓嗰個嘅表現係點嘅？係咪而家就話佢自由泳係叻啲啦？係咪自細都係自由式係叻啲嘅咧？佢又？ 佢自细游水系有啲天分，但系就话冇话真系好叻嘅。咁嗰阵时好多人都同我讲阿詩蓓好叻，咁但系我望住个10歲小妹妹，咁即系你话叻可以有几叻？咁嗰阵时我都未知嘅。咁嗰阵时佢自由式咧就唔系咁中意游自由式嘅佢，佢中意游蛙式。咁啊咁，但系而家大咗啦，咁佢而家专注自由式嗰方面。 嗯。即係反而以前嘅唔係咁叻嘅地方，而家變咗佢嘅強項喎。 係啊，因為自由式都比較辛苦啲嘅練，咁同埋嗰陣時我訓練佢嗰陣時比較多元化啲，等佢即係鋪排佢，譬如佢個夢想去奧運，咁一定有條好完善嘅計劃，你點樣去栽培佢？ 嗯，有冇睇到當時嘅何詩蓓同同齡嘅小朋友一齊學游水嗰啲，係咪已經一齊練水嗰啲咁講？係咪已經係有啲分別，或者佢嘅專注力有啲唔同，定係點咧？ 练水咧差唔多嘅啫，佢冇乜话太过标青，佢会快，但系佢唔会话太过即系快得好紧要。咁但系我觉得佢最大原因成功系佢个天生嗰种 EQ 啊，即系佢个比赛嗰时咧嗰个出差好低嘅，即系佢好平均嘅，即系佢唔会话大起大跌嘅人嚟。 嗯， 咁呢个系我谂系天赐俾佢一个好特殊一个技能。 系。EQ 好重要啦，咁见到何詩蓓头先都讲到佢话由细到大都好想做运动员啦，甚至係参加奥运嘅咁样。当时你见到你都话同佢嘅父母系认识，亦都保持住系联络㗎啦。佢父母系咪都系一心栽培佢做运动员定系点样㗎？ 佢父母呢好得意呀，佢都唔系嘅，佢就諗住学下游水唔好浸亲。咁佢父母系我认识喺我游教授教练生涯咁耐咧，系最好嘅父母，即系佢唔会，佢冇话特别去栽培阿詩蓓，佢又冇特别去即系去 accelerate 佢个成绩。 嗯， 即系我make任何决定，佢从来都冇问过我嘅，即系从来都冇话会 question 我啊，点解咁样做，点解咁样做。 嗯， 咁都系好一个好普通嘅女仔嚟到游水，游水之后翻屋企就系咁样。 嗯。即反而冇你感觉到佢唔会俾太大压力，即教练又好，对于何詩蓓又好，嗯，你自己有冇带过？ 我你 系 好， 系你讲，你讲，你讲。 即佢，你好难会想象得到啊。 嗯。 咁但系佢屋企就系咁样，即佢睇得好开嘅。 系。 即如果系要发生嘅都会发生，咁如果发生唔到咧，咁佢好唔紧要，下次。 系。咁你细细个，唔系佢细细个啦，你有冇带过佢去出？比賽或者一啲國際賽啊，嗰段十歲至十三歲嘅時間， 有啊，因為嗰陣時佢我知道佢想去奧運，而且佢嗰陣時都算幾好，咁啊，我覺得香港啲比賽對佢嚟講咧，就即係佢都贏得好，成日都會贏啊。咁我十二歲嗰年咧，就帶咗佢翻澳洲遊嗰個全國分齡賽，咁啊，佢十二歲有遊，十三歲有遊，即係。隔一年都會，每年都會去嘅。咁啊，佢第一次試過就一個禮拜比初個禮拜賽，朝早初賽，夜晚決賽，連續六日咁樣比賽。咁樣即係俾佢，我想俾佢見識下個世界，亦都俾佢屋企人知道，哦，游水世界，游水世界係咁樣嘅。如果第時阿詩蓓真係想去高層次啲，或者去奧林匹克或者去世界游泳錦標賽嘅，佢都會遇到同一樣對手，同一樣嘅嗰、那個。即系嗰个 program， 咁样俾佢见识下世界。 但佢一直系咪可以话系即系长胜将军咁？有冇话试过一啲低潮期啊？或者佢都克服过一啲困难咁样嘅咧？ 佢喺香港就算系长胜将军，但系第一次去到澳洲比赛咧，我记得佢有一次佢系唔知系入唔到决赛定。攞唔到頭三名，咁佢上嚟咧，反而佢冇乜嘢嘅，即係佢同我講，佢話我已經盡曬全力。咁但係我見到佢咧，佢係好開心，因為佢都知道人哋真係比佢好。咁佢會翻去咧更加努力，希望下年再去澳洲嗰時咧，就會譬如有更好成績。 嗯，咁佢有冇試過話即係？佢同你即系虽然之后即系十三岁之后咧，就你唔系佢嘅直接教练啦。咁有冇同你分享过佢喺有一啲成个体育生涯入边中间有啲压力啊，或者佢自己唔知点样再行啊之类嗰啲咁嘅情况咧？ 都有啊。我谂系应该等到佢嗰阵时中四、中五，即系佢学业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佢读书好叻啊，弹琴又叻啊，游水又非常好啊！咁嗰陣時佢又即係遇過有個困難嘅，即係佢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咁樣。但係佢因為佢由細到大，佢都有一個好好嗰個 time management， 即係個時間管理得好好啊。咁同埋佢即係佢又好知道喺咩時間做啲乜嘢嘢，有啲咩事啊係重要啲。咁佢會自己去衡量，同埋佢屋企人咧，我覺得係即係幫到佢好多。即係如果佢今日嘅成績，我同其他人都講係，其實佢爹哋媽咪咧係 係即係好，應該係歸於佢哋嘅，因為佢哋係好 supportive。你係好難想象見到有一個有一對屋企人係咁即係咁好嘅。 嗯，對佢讚不住口啊！聽到你對佢屋企人嚟緊啊，何詩蓓都會出戰即係一百米嘅自由泳準決賽啦，亦都有嚟緊五十米嘅自由泳嘅比賽都有嘅。你自己即係以前做過佢教練咧，有冇啲咩嚟緊都想同佢講下？尤其是嚟緊再呢兩個比賽。 如果我見到佢咧，我就會同佢講，而家盡量要即係享受而家每一分每一秒，因為奧運會永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盡量做到最好，但即係好似一個 hurdle 咁樣，佢琴日跳過咗第一個欄，就入到就完初賽，而家入半總決賽，咁跳完先再諗決賽，逐步嚟，咁即係我希望佢即係會有更好成績啦，但係盡咗全力就最好噶啦。 好，唔该晒黄文海。黄文海咧就系前南华会嘅教练嚟嘅，咁佢喺何诗蓓十岁至十三岁嗰阵咧就系做过佢嘅游泳教练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对于何诗蓓夺到银牌咧喺奥运同埋奥运嘅唔同嘅赛事，你自己点睇咧？有冇留意唔同嘅项目啊比赛嘅情况咧？1872311等紧你嘅。电话旁边有袁先生，早晨。 早晨，系啊。我真係想講咧，因為咧，你啲知名人士啊，同埋官員嗰啲啊，對嗰啲運動員、奧運會啲運動員講説話要負面嘅説話要好小心，因為好嚴重影響佢哋比賽嘅心情。所以咧，就由因為呢次風波，呢次球衣風波，你就可以知道咧，因為咁樣係前功盡廢嘅。如果你亂咁喺度講嘢咧，講對啲運動員講負面嘅説話咧，你咁十幾年嘅栽培咧就冇咗噶啦，因为心情打唔到佢嘅水准出嚟啊！咁样我想讲咁样啫。 你寻日都有留意个赛事啊？系咪都 有留意个赛事？2-2输咗。原本佢系排第八、第九噶嘛，佢有机会争，可能强噶嘛。点知你咁样讲呢啲咁嘅说话咧，就影响人哋比赛嘅心情啦。所以你做十几廿年去栽培一个人出嚟，你走去练咁喺度讲嘢，你系咪得罪咗人哋啫？ 不过张家朗伍家朗自己都话佢出局就唔系败咗战衣嗰度嘅，佢都 嗱我同你讲啦，说话任佢讲嘅啫。我同佢讲啊，佢梗系讲嗰啲冇影响佢嘅人，佢自己嘅嘢噶啦，梗系说话你，所以咧梗有佢都费事讲出嚟啦，佢使乜讲出嚟啫？咪佢都后屘佢都话佢有。冇就假嘅，冇影響就假嘅，佢都講過呢句説話啊嘛。你佢點解輸俾佢排名第九，輸俾嗰個係排名五十幾嘅，幾十排名幾十低嘅幾十排名嘅，佢咁樣。你而家你試下講負對何詩蓓講啲負面説話，即刻冇咗。你唔提佢唔使比賽都得噶，即刻。 你 二十幾年嘅栽培冇咗噶啦。你哋啲知名人士啊、官員啊講説話咧，就好小心啊，負面説話對啲運動員呢個好敏感嘅説話。 Okay. 我就想講呢啲嘢嘥曬啊！ 好啊，唔该晒袁先生，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球衣事件，佢都关注啊。不过头先讲到话啊，伍家朗咧就系佢而家喺今届本身就系一个八号种子嚟嘅，就外界有啲声音都话原本系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冲击到奖牌等等嘅，有啲咁嘅期望嘅声音嘅。咁啊，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听大家嘅电话咧，1872311咧，有关于奥运方面，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不過同大家講一個交通消息先。觀塘道爆水管，觀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彩石里的部分行車線封閉，嚴重擠塞，影響到龍翔道往觀塘方向，龍尾去到松屋村的駕駛人士請盡量改用其他的道路，有關於觀塘道爆水管的情況。另外同大家講下，工展會話嚟緊8月6號起一連三日就會在亞洲國際博覽館那裡舉行，有250個攤位，超過之前就見到工展會原本是上年年尾搞的，現在就即是在暑假搞的，就一連三日，那個地方也有些不同了，去到在亞洲國際博覽館，這個詳情都可以找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早晨。 是，早晨，蕭華文。 是，史立德，講一下先，今年這個一連三日的工展會和過去的工展會是不是不同，起碼那個日子上面好像短了，是吧？ 是啊，咁因為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去年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我哋取消咗實體啊圍院嘅工展會啦，咁當時亦都好多參展商啊同埋市民呢都好失望啊，咁我哋所以呢就答應呢，如果疫情好啲嘅話呢，就會舉辦工展會實體嘅工展會咁樣，咁我哋今次呢就所以呢就選擇喺亞博館呢度舉辦呢，主要原因嘅考慮呢就因為天氣呢，如果係夏天嚟講呢，就好容易呢就會落雨啊打風啊咁樣呢，就會影響到我哋嘅展期囉，咁我哋喺不嬲都喺户外嘅展會嚟咗，我哋亦都好少喺室內展覽嘅，咁就係擔心呢個天氣，咁而都希望呢點解會選址喺個亞博館嗰度呢，就係吸引唔同嘅消費群啦，大家都知道工展會一直都係喺維園嗰度舉行嘅，咁而自從呢個屯門嘅赤鱲角嗰個連接通道呢開通咗，去大嶼山啊、昂坪、東涌呢一帶呢都成為一個旅遊嘅一個消閒嘅好地方，咁所以我哋選址呢個亞博館就係咁嘅原因，咁而亦都係得到呢個地下鐵呢係好支持呢個項目呢，係佢特別呢係特惠優惠呢，係40蚊嘅來回，即係來回嘅車票呢係非常之平㗎啦，咁而且呢我哋都係喺入場嘅方面呢，雖然我哋收10蚊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市民如果打咗一針呢係免費，而且65歲以上嘅長者亦都免費，小童亦都係免費嘅，咁樣啦，吸引多啲市民嚟到參加。 整體會唔會影響人流呢？始終亞博頭先雖然你話即係多咗即係喺屯門嗰邊可以過去啦，咁但係始終比起譬如維園啊，比起會展呢一類嘅選址，係咪會即係偏一啲未必咁多人登去呢？又 會影響啊，可能所以咧，我哋就得到呢、這個呢、這個地鐵公司嘅支持啦，咁亦都其實喺亞博館嗰邊亦都好配合嘅，咁我亦都係特別咧，如果係唔希望話太多人去排隊咧，都會特別開多一個館嚟到俾市民去裏邊去排隊，咁啊分流啊，咁嚟到防止會有疫情嘅感染咁樣咯。 Okay.就住即係防止疫情嗰個風險啊感染啦，會唔會喺工展會嗰度都冇咗一啲即係即食嘅攤位啊，或者熟食檔啊嗰啲，應該係今年有冇㗎其實？ 係啊，咁呢一方面咧都唔係幾好啦，因為大家都中意去啲市民會入去試食下咁樣，但係咧好遺憾咧，因為疫情之下咧。係嚴防呢一個爆發咧，就唔准食嘢嘅，而且咧亦都係要戴住口罩，咁啊入場嘅時候咧，亦都要安心出行啊等等啊，量度體温啊呢啲嚴謹嘅措施我哋做到100%嘅安全咁樣咯。 咁但係入邊係雖然冇呢食熟食檔啦，但係有冇餐廳俾啲人去食嘢嘅咧？到時 入邊個餐廳有冇開咧？我就暫時未有呢個資料。咁、okay, 但係我哋喺會場裏邊咧就唔准食嘢嘅啦。 OK， 見到啦，第一期消費券啦，最快八月一號就發放啦。你哋嘅工展會就八月六號起，一連三日，係咪可以食正曬？都可以希望啲市民用消費券啦。到時你哋有冇啲咩特別安排嘅咧？啲檔係咪全部都可以用到呢個電子消費嘅方式嘅咧？ 是啦，呢、這個就啱啱咁好彩啦，咁啱得咁巧啦，咁一百一又發放呢個消費券，我哋八月六號就啱啱食證啦。咁我哋所以呢就係、是、都所有啲攤檔呢都係有一個可以利用消費券去支援嘅所有唔同嘅消費嗰、那個嗰、那個讀卡器嘅。咁、所以就都非常之方便嘅。 即係而家講緊四個用到消費券嘅支付平台都可以喺每一個攤位度用。 係啦。 OK， 另外頭先講到話人數嗰度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啦，因為個選址其實整體上今次喺亞博館咧有冇一啲入場個容量有啲限制咁樣㗎？有冇話？ 有㗎，我哋係大概每刻鐘係2000多人啦，大概2700人到啦，咁睇下視乎個情況而定啦嚇。希望唔會話太過擁擠嚟到有咩其他嘅事情發生啦。 你哋擺攤即係一啲擺攤位嘅商户啦，期唔期望可能真係會大排長龍嘅情況？ 這個很難預計，咁如果有剛才我講咗咧，即係如果有大排長龍，我哋會分開 分管啊嘛， 去排開啦，就唔好話太多人擠逼埋一齊咯。 有冇啲因應即係如果喺入面有萬一啦，真係唔好彩爆發疫情，有冇一啲方案去諗咁樣嘅？ 爆發方面咧，我哋都會將佢同一啲醫護人員咧，會將佢首先隔開隔離啦。咁或者我哋即係視乎佢個情況而定啦。咁呢個亦都希望做到100%安全。咁除咗我剛才講噶啦，咁要人人量體温啊。打針啊咁樣，我哋因為啲鼓勵市民去打針，因為我發覺咧，我哋越打得多咧，就對於我哋嘅健康環境會提升嘅。 最後幾十秒啦，我都想問一下啦。其實往年係年尾搞公展會噶嘛，咁今年會唔會年尾又再搞咧？隔咁短時間？ 當然會啦。咁喺維園嗰方面咧，我哋唔會取消嘅，我哋盡量爭取嘅，因為呢個係我哋香港嘅一個舊有嘅情懷，好多係陪住我哋長大嘅公展會。 Okay. 我哋希望喺實體度會繼續舉行嘅。 明白，即係喺今次喺暑期呢段時間，室內搞完之後咧，之後年尾都會再搞嘅。唔該曬，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講到就係嚟緊8月6日起1年3日嘅公展會。 目攞到银牌，功臣系飞鱼何思培。23岁嘅何思培，寻日喺200米自由泳决赛以破亚洲纪录嘅1分53秒92攞到银牌。佢赛后话：希望呢一面奖牌能够令香港运动员继续努力训练。何思培寻晚再喺100米自由泳初赛以破亚洲纪录嘅52秒7完成，以第二名晋身今朝早9:53举行嘅准决赛。成播报道， 大公报相关报道就提到，何思培在香港出生，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香港人，任职金管局助理董事。思培每年都会回爱尔兰一次，当地教练说他可以代表爱尔兰出赛，但他不为所动，直言他爱香港，在香港出生成长，以身为香港运动员而自豪。何思培屋企有泳池，6个月大的时候已经带着水袖集泳。他4岁的时候到南华体育会参加游泳班，6岁接受训练，在不少游泳比赛中刷新香港纪录。何思培最喜欢到图书馆阅读老夫子，亦喜欢吃啲街头小食，特别喜欢鸡蛋仔。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羽毛球队混双组合邓俊文同谢影雪寻日历史性进军东京奥运混双四强，他们在8强轻取英国组合，杀入准决赛，创最佳战绩。教练陈康勒令两个人不要过早放松，在本港时间今朝早9:35挑战世界第一的中国组合郑思维和王雅琼，要保持必胜的决心，锁定港队今届第三面奖牌。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卷入球衣风波之后，昨日在东京奥运出战男子羽毛球单打小组第二场比赛，他着着印有区旗代表香港的新战衣出赛，可惜以0-2不敌危地马拉选手，2戰1勝1負，未能够跻身赛事16强。赛后被问到球衣风波有没有影响他的表现，他说没影响就假的，虽然指事件过去了就由得他过去，但他亦都再次重申希望外间多留意运动员的表现。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或者有些人注定就是做悲剧主角，但他一定会再站起身，不过需要一些时间。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开记者会，宣布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前会计师工会会长陈锦荣为审查员，调查一传媒，重点关注是否涉及管理失当，会在六个月之内呈交最终报告。根据相关条例，由审查员拟备的报告可以在法院任何民事诉讼当中被接纳为证据，包括取消董事资格。不过条文未有提及能不能够将报告内容列为刑事案件证据。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朗源是香港最大的连片淡水湿地土木工程拓展处，在2019年年底展开优化工程，将荒废农地和部分旱田修复成为各种湿地，提升生态价值。目前已经完成修复五公顷湿地，今年四月至六月期间录得十二种雀鸟繁殖，包括第一次在朗源繁殖的黑翅长脚鹜。该处预计整项工程可以在2023年完成。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何思培为香港拿到历来第一面的奥运游泳奖牌，得来不易，当局应该思考怎样令到佳绩长远可以持续，不会昙花一现。社评说，精英体育发展长远不能够单靠政府投入资源，还需要商业和市场力量配合，下一步除了继续深化，更应该朝住产业化的方向发展，运动员生计有长远保障，才能够持续吸引有潜质的新人投身。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因为冇球衣赞助，自行购买黑色球衣比赛，但系就遭受民建联成员、中学教师穆家俊强烈谴责。伍家朗寻日意外地出局，赛后承认受到球衣风波影响，发挥欠佳。运动员胜败有好多种因素，但肯定伍家朗今次唔应该临阵换上一件并非佢自己所拣嘅球衣。社论话，无论伍家朗系咪攞到奖牌，喺香港人心中已经。已经不重要，他在逆境下已经奋勇作战，不会感到孤单，因为依然有香港人的支持和陪伴。成报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说，三个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日前裁定第一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罪成，受到电话恐吓、辱骂和网上攻击。社评说，恐吓国安法的法官严重挑战维护政权安全底线，挑战法治底线，警方必须要彻查，将罪犯绳之以法，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尊严，保障国家安全。文汇的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星期一和星期二暴跌，主因是内地科网企业面对中央严厉加强监管，股价急跌。社论说，中央关注的不是科网企业，而是各行各业的不公平现象。中央政府强调，人民不会遭受企业的侵害，不会遭到上层阶级的压榨，努力得到自己应得的权益，才能够保障生活幸福感。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道爆水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嘅龙尾好长啊，排到去苏屋村。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有爆水管，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好长，排到去苏屋村。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翻去美孚桥面。咁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費廣場對出車多，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車，龍尾就屈地街。在九龍，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車多，龍尾九龍城迴旋處。在新界，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南邊圍迴旋處一段擠塞，龍尾在打豪敦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行车缓慢，排到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羽毛球混双港队组合邓俊文、谢影雪晋级四强，将面对头号种子中国组合王雅琼和郑思维，争夺决赛席位。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021年7月29日，何思培夺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 陈茂波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确诊者为沙特领事女儿，属豁免人士。 日本东京都新增3100多宗确诊，再多16宗与奥运人员相关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大肠癌咧就系香港咧癌症嚟讲咧就系第二大杀手啊！咁啊，见到咧中大医学院咧就研发咗一个新嘅技术咧，系可以透过检测一啲粪便入边嘅细菌基因咧，就可以侦测到大肠癌啊，就唔使做一啲入侵性嘅检查方法啦。咁仲话呢一个方式咧嘅灵敏度咧系可以去到94%嘅，同時亦都可以咧偵測到一啲息肉會唔會復發啊等等，甚至啲息肉咧可能個體積比較細一啲咧，都可以係即係睇到啊，去檢查到出嚟嘅。成個技術究竟係點樣嘅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中大醫學院院長兼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陳嘉亮，早晨，早晨，陳嘉亮。陳家亮咧，可能嗰個電話咧要同事再繼續揾一揾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呢一個有關於大腸癌嘅呢一個嘅糞便細菌基因嘅研究咧，去檢測出嘅方法咧，就話其實喺2009年起咧就已經係開始研究噶啦。咁就話團隊咧係用一啲嘅數據分析咧大便入邊嘅細菌基因啦。頭先都講到，好，陳家亮係翻咗嚟啦，繼續。陳家亮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陈家亮，讲下你哋呢一个嘅首创嘅研究先，就系、是、一个无创技术嚟嘅，咁即系唔使 吓 吓，咁点样用一个叫做细菌基因嘅方式去测啲大肠癌同埋息肉复发嘅风险啊？ 其实咧，我哋花出十年嘅时间咧，系将一啲患有大肠癌啦、大肠息肉嘅人士，对照啲健康人士，佢肠道嗰啲嘅细菌嘅基因图谱，简单嚟讲咧，就等于将我攞每一个人嘅便便，去做一啲细菌嘅基因图谱，将两套唔同图谱咧嚟对照，从无千无万咁多个细菌基因里边咧，就揾到大肠癌同大肠息肉患者，佢哋原来咧肠入边带有啲特别嘅细菌，我靠佢哋细菌嘅基因咧嚟到可以帮我哋好早嚟到侦测得到佢哋早期嘅大肠癌以致患大肠息肉嘅特别嘅细菌基因嘅。 但系嗰个灵敏度去到好高喎、啊，我见话大肠癌嘅灵敏度可以去到94%，如果息肉复发嘅风险都可以查到系90%喎，点解可以去到咁犀利嘅咧？净系喺粪便。 其实呢个系应该的确系花咗要超过十年嘅时间做呢方面验证嘅研究，亦都喺我哋本港咧，以至大陆咧做咗过千个，其实而家去到3000多人士噶啦。咁其实点解咧？因为正正就反映到我哋大肠入边嘅细菌。是解釋和導致我們過往這20-30年大腸癌變成我們香港頭號的癌症的最大的原因，因為我們短短20-30年的時間不可能用人體基因突變來解釋到我們的大腸癌多了這麼多的病例，正正就是說我們的腸道細菌就是說多了很多的惡菌，有足夠的益菌，這個的生態環境令到我們多了很多的大腸癌。 讲下先，过往咧就唔系喺个喺啲粪便入边攞一啲嘅采样查呢啲咁嘅细菌嘅基因啦。过往嗰个方式有啲咩唔同咧？同埋过往系咪话都系识别唔到大肠嘅食肉噶？ 冇错，一直以嚟咧全世界或者香港好常用咧就大便隐血测试，验大便有冇啲系肉眼睇唔到嘅血。但系呢，我哋明白隐血嘅几时出现咧？当你里边有个颇大即系后期嘅大肠癌，系先至会有呢个隐血嘅发生。如果你系早期大肠癌或者大肠嘅一粒粒啲细嘅息肉咧，根本佢哋就唔会出血嘅。所以咧，我哋全世界都会知道，如果你早期嘅大肠癌咧，揾隐血测试嚟到做嗰个检测咧，个灵敏度得50%以下，咁亦都系完全测唔到大肠息肉。近年咧，其实都有啲新嘅验血或者验大便嘅方法，系验佢哋有冇啲肿瘤嘅 DNA 喺粪便或者血液里边。但记住呢个方法咧，都系验一啲叫肿瘤嘅 DNA， 如果你未去到肿瘤嘅阶段，例如息肉咧，或者甚至乎啲早期肿瘤，佢都系验唔到嘅。 但头先讲到话灵敏度，去侦查呢个嘅大肠癌去到94%啦。过往就系用个大便隐血嘅测试，但可能后期啲先至用到嘅。咁同时亦都会用咧叫大肠镜嘅检查啦，就系、是、一个入侵式嘅方法啦。其实咧嗰、那个嘅灵敏度准确度会唔会高过94%咧？一个传统嘅方式。 頭先提過啦，大腸鏡測試嘅方法咧係唔可以接受嘅，因為個靈敏度得50%以下，即係話好多早期嘅大腸癌係有個假陰性，完全會走漏細眼，亦都解釋到點解例如我哋而家香港咧揾到大腸癌患者80%咧都係屬於第三、第四期嘅，如果係最早期咧係10%以下嘅。用大腸鏡檢查係。我會覺得作為一個腸胃科醫生咧，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因為唔單止同你檢查，亦都可以裏面有少可以同你時間同你攞走。但係大家明白到用大腸鏡檢查唔係合適每個人，而家縱使我哋香港有大腸癌篩查計劃咧，適齡人士低過10%係願意接受呢個咁嘅檢查。所以我認為如果能夠用到呢個非入侵性而又靈敏度高精准的方法呢，即是可以帮我们分流到我们的市民。假如你那个风险真的高，我希望我们的市民就真的要面对这个问题，及早要接受大肠镜或者进一步的治疗。相反，如果你验到自己的那个风险度是低的话呢，其实可以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考虑定时要去照大肠镜。再加上其实做一个很特别的好处呢，是其他检测没有做得到的，就是说我知道你风险高，但我有个空间去帮你减低你未来的风险，因为透过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呢，可以有机会将里面的恶菌坏菌这个失衡呢，这个指数呢会降低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健康上饮食，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是不是真的减低我们风险呢，这个其实检测咧，进一步话到俾我听，你系咪向紧一个啱嘅方向行嘅？ 听落呢、這个粪便细菌基因嘅检测方法啦，又无创啦，无痛啦，咁即系好似好多嘅优点，但系有冇啲限制喺度咧？其实有。 其实我所以唯一嘅限制咧，就系假如当事人系呢段时间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咧，佢系唔适宜做呢个检测，要等啲抗生素完晒先，因为我哋知道抗生素有机会影响我哋肠道嘅细菌嘅组合嘅。 而家呢个新技术啦，即系听落好似个灵敏度都好高嘅，亦都适合唔同嘅人去用啦。咁其实可以几时可以直接系即系普及化地喺市民嗰度用到咧？同埋而家譬如大肠癌嘅筛查计划咧，嗰度系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咧？ 其实咧，而家呢个咁嘅这个服务咧，已经可以提供俾我哋香港广大嘅市民噶啦。咁 我哋唔需要我哋嘅市民走去，例如我哋中大医院嗰方面做呢个检测，或者威尔斯亲王医院做呢个检测，因为佢只要咧可以联络佢自己本身嘅家庭医生啦，或者专科医生啦，咁佢哋做咗个初步评估之后咧，其实可以攞到一个好简单一个粪便嘅样本，呢样本咧系攞好少嘅样本，攞咗之后咧，其实可以摆喺室温成一个星期都唔会变坏，唔知都唔需要担心摆喺雪柜入边唔卫生嘅。咁到時呢就會有人收集咗樣本攞返返嚟我哋化驗中心，咁我哋好快嘅時間已經將呢個報告再加埋點樣嚟到可以減低大腸癌嗰個風險，去飲食嘅方法呢嚟到去發返俾佢本身所屬嘅醫生㗎啦。 即係一個私人診所或者係定係屋企，我唔明白。即係譬如你採樣，採完樣之後係交去嘅醫生再交去你哋嘅檢測中心。咁係最先做嘅嗰個地方係屋企定係診所嘅？ 第一步咧就要見咗自己嗰、那個私人嘅醫生先，就得到佢私人醫生嘅評估，覺得合適做嗰個檢查啦。跟住然之後咧，就醫生咧就會交一個採樣嘅一個好細嘅樽仔，同埋一個指示俾個當事人咧。咁、那個採樣嘅方法咧，你可以喺屋企做就得，或者你覺得喺醫生嘅診所做亦都得嘅。採樣之後咧，係好少嘅樣本糞便咧，就你方便可以即時交咧。有陣時有啲人唔方便交咧，所以等，例如可以去到一個星期擺室温都冇問題嘅。咁自然到時咧就可以交翻去醫生嘅診所，或者亦都可以有人咧可以去呢一個郵寄嘅方法收翻個樣本嘅。咁我哋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將個報告咧交翻俾個醫生嚟到向嗰個當事人解釋嗰個報告啦。 咁採呢啲糞便嘅樣本存唔存在？即係個當事人可能自己手勢唔好啊，唔係好識，影響嗰個準確性嘅咧會。 絕對唔會嘅。例如如果以往用大便引血咧，好多時你話要戒口咩唔食得啦，咩情況先留得大便咧？呢、這個方法咧完全唔會受我哋飲食嗰方面嘅限制，亦都唔需要話好特別要攞幾多先至啱啊，喺邊度攞先啱，係冇啲咁嘅問題喺度嘅。 OK， 咁啊，做而家呢個最新技術啦，一個偵測嘅方法啦，攞一啲嘅糞便樣本，其實嗰個嘅價錢比起譬如之前話大便引血測試啊，或者一啲大腸鏡啊。分別是多少呢？如果自己去做的話， 其實如果做這樣的測試呢，個價錢呢固然呢可能市民要問回自己本身那個這個跟進開的個私家醫生，但是很肯定一樣的呢，是比照大腸鏡那個價錢呢是低很多很多倍的。我覺得這個長遠來講是一個可以普及化，亦都可以令到個別人士甚至乎整體嗰個社會個醫療負擔咧，係大大減低嘅。 會唔會同即係政府有啲合作？因為譬如而家嘅大腸癌篩查計劃嗰啲係政府資助噶嘛，嚟緊你哋呢個技術會唔會即係雖然平好多啦，會唔會都有政府資助啊？會傾呢一啲咁？ 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咧，我哋所做呢啲咧都係要自己嗰個研究經費去做嘅。有冇機會將佢變成我哋而家政府嘅大腸癌篩查計劃咧？我相信做一段好漫長嘅路，因為要改變一個政策咧，其實係需要唔單止係醫學嘅證據，仲有好多其他要考慮嘅地方嘅。正如當年我記得我同阿沈教授開始香港推動大腸癌篩查，至到而家有呢個篩查計劃，前後用咗十幾年嘅時間。 明白，好啊，唔该晒啊，陈家亮教授，同你倾到呢度。陈家亮咧就系中大医学院院长兼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嚟嘅，同我哋讲到佢哋一个嘅全球首创嘅技术，就系透过检测啲粪便嘅细菌基因咧去侦测大肠癌嘅。咁话灵敏度咧系高达94%嘅。先休息一阵。 忘记和记唔单止系学习嘅问题，可以话人生嘅问题。我哋请嚟记忆大师李鉴峰教我哋一招半式。 我哋对眼咧聚焦咗喺指尖指住嘅嗰啲范围，然后配合只手指喐 动，打横咁喐，尽量去快啲嘅时候咧，就可以逼使到我哋对眼咧系碌得快。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记忆学院总监李鉴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黄炳培、又一山人。 有个课题我经常同年轻人讲嘅，人生有五做，第一个能够做，第二是你喜意做，第三样嘢就是咁多喜意你都应该想下你应该做咩嘅，跟住是需要做，第五个正在做，我执行紧。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昨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宣布引用公司條例委任前會計師公會會長陳錦榮做首做呢個審查員。審查員係負責咩工作呢？就係話要調查一傳媒嘅事務，就係重點關注公司係咪涉及一啲管理失當啦。咁審查員就要喺六個月之內係要向財政司司長交報告。今次用公司條例去委任審查員去查，其實喺回歸之後係只係引用過一次嘅啫。咁當時係1999年嘅時候啦，調查咧就係百富勤嘅呢間公司嘅倒閉嘅事件，咁就係相隔咗當時咧就查咗兩年啦，咁之後先至係公開個個嘅報告嘅。今次有關於調查嘅一啲事項啦，見到陳茂波都有講到，就話包括係一傳媒嘅事務啦，係咪正以或者曾經以損害成員嘅利益啦，以圖欺詐公司債權人啦。集團的高層是否有按個人的利益去處理公司事務，導致公司的公眾股東是蒙受損失等等的。這個事件做法都可以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執業會計師林志遠，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遠，先講一下，今次是99年之後再次是即隔了20多年，是用公司條例去委任審查員去調查一間公司的事務。一般來說是為什麼這麼少會出現這個方式去調查香港一些公司呢？什麼情況之下才可以做一個審查員呢？ 其實通常審查員咧就係財政司司長有關方面佢哋去揀嘅。 嗯， 點解咁少用呢？就係其實都可以翻去講翻香港一向就奉行嗰個叫我哋叫 lazy fair 啦，就係市場自己搞掂佢，咁啊唔參與咁多。咁但係隨著而家即係市場越嚟越複雜啦，同埋嗰啲資訊啊，其他啲行動咧日新月異，同埋嗰個發展都好快，咁變咗其實市場其實包括我自己咧都成日都講。喂，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再积极啲去睇下唔同嘅案例，究竟係咪有侵犯咗小股东啊或者债权人嘅权益啦。咁我自己想当年即係喺专栏都写过好多次，即係喂点解你哋都唔喐手啊咁。咁但係政府一路呢就係话由得佢哋自己監管自己啦，自己理自己啦，咁樣就算咯。 嗯，嗱，今次查嘅對象就是一傳媒啦，咁佢係上市公司嚟嘅。見到即係外間有啲講法都話，即係證監會同港交所都有監管嘅權力嘅喎。咁其實用審查員嘅調查方式同證監會嘅調查有啲咩分別咧？因為見到證監會都話一直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咧，向一傳媒有限公司咧係進行一連串嘅正式查詢嘅。而家呢個查詢都係進行緊嘅。有咩唔同呢？其實兩者 其實就首先咧，所有香港嘅公司喺間香港運作咧，一係就係香港成立嘅公司，一係咧就係海外嘅公司已經喺香港根據公司註冊公司條例咧嚟到註冊或者登記嘅公司咯。咁所以理論上咧，所有呢啲公司咧，其實都喺嗰個公司條例之下受到規管。其實好老實咁講咧，你話證監都好咧，佢其實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睇嗰個叫市場失當嘅行為嘅。咁好似而家一傳媒或者相關公司佢哋嗰個範疇咁廣泛，或者牽涉到有訴保嘅話咧，其實你要去問嘅話，究竟係證監做啊，抑或係財務匯報局做啊？其實都有個疑問咯。第一，第二咧就係、是、你如果要全面又快去做，而又喺即係。市場上有好多資訊，但又未有具體嘅證據嘅時候，可以去運用嘅話咧，如果你睇翻而家現行嗰個公司條例咧，係完全符合嗰個條例可以去做到。 嗯 ，OK， 嗱，林志遠啊，因為咧時間差唔多，我九點半鐘之後咧繼續同你傾翻呢一件事件啦嚇，轉頭再打俾你，唔該曬林志遠。林志遠咧就係執業會計師嚟嘅，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咧百富勤倒閉事件咧，九九年嘅時候都用過呢一個嘅方法去查嘅。咁啊，當時咧就相隔近兩年，去到2001年咧，政府先至公開呢一個嘅審查報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全港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向冇在网上预约的70岁或以上长者派发即日筹，每间中心有200个筹，先到先得，长者可以在指定时段在接种中心打针。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疫苗接种中心外，朝早7:45开始派筹之前，已经有大约20名的长者排队轮候。有市民陪同婆婆到场攞筹，她说之前曾经两度 到网上预约都唔成功，因此到场排队。亦都有独居长者朝早大约6点到场排队，佢话唔识得上网，因此到场领取即日抽打针。香港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日前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成，高等法院今日听取辩方求情。案件经15日审讯之后，星期二由国安法三名指定法官作出裁决。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者可被判5年以下监禁、拘役或者管制。至于恐怖活动罪导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令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10年以上监禁，其他情况可以被判处3至10年监禁。唐英杰涉及去年7月1日驾驶插有写上光时口号中英文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撞到3名警员。在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取得银牌的港队代表何思培，今朝早将会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角逐决赛的席位。她在昨日的预赛以总排名第二晋级。另外，港队的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今日在4强将会同头号种子国家队郑思维和王雅琼组合争夺决赛席位。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将简介改称为中国驻美大使，上载抵达美国机场的相。他留言表示已经抵达美国，期待在这个国家未来的时刻。秦刚亦都上载在驻美使馆发表大使欢迎词的相。秦刚在致辞中说，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站在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驻美使馆坚持致力和美国各界加强沟通、交流和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嘅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8点，升511点，总成交金额2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4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6升26.8，美团229蚊升20.4，阿里巴巴190.4升7.2，药明生物125.4升6.3，港交所491.6升19蚊，友邦保险91.3升2.7，中国平安65.85跌1毫，比亚迪股份215.8升4.8，京东集团272.4升21.4。小米集团25.5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1，加元1.25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6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美元，卖出1,8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道，因为有爆水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咁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苏屋村。太子道东咧去翻观塘道，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景泰苑嘅。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因为爆水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需要封闭。咁车龙咧去到龙翔道，近住苏屋村。太子道东嘅车龙咧就排到景泰苑。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咧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学士台嗰段咧非常挤塞，车龙咧过咗福慧苑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北围对出。后少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咧，亦都系繁忙噶，龙尾断断续续咧去到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四条的九巴的巴士线就因为屯马线的开通令到客量减少了。九巴林子豪， 有一些巴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客量，那是不是将它灵活地去调配和一些比较需求殷切的地方呢？ 余同学， 不可以只是看现在的状况，就要看繁忙时间才是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合理的评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2021年7月29日，何思培夺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 陈茂波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事务。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确诊者为沙特领事女儿，属豁免人士。 日本东京都新增3100多宗确诊，再多16宗与奥运人员相关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就宣布政府是相隔22年是再次引用公司条例，是这个委任审查员的权力，是去调查一传媒的事务。现在调查的事项就包括一传媒是不是正以或者曾经以不公平的损害成员的利益啦，意图欺诈公司的债权人啦，或者任何欺诈或者非法的目的啦，去处理公司的事务啦。高层咧有冇按个人的利益去处理公司的事务，令到公众股东是蒙受损失咧？另外都话会调查到咧，一传媒同埋佢嘅前主席黎智英之间的借贷啦，同埋还款咧系咪真实嘅？系咪按公平交易原则啦，同埋正常嘅业务咧系去进行嘅？咁头先咧同到咧林志远倾嘅，林志远咧就系执业会计师嚟嘅，继续同佢倾先。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远，讲下先，因为我见到咧，有啲嘅讲法咧就话啊，其实今次咧就即系证监会咧已经有权力去调查咧，用公司条例嘅权力去委任审查员去做调查咧，应该只系适用于一啲私人企业嘅啫，所以就话今次系冇一个令人满意嘅理由去引用该权力嘅，咁呢个就系独立股评人啊 David Webb 嘅。嘅一個諗法嚟嘅，呢個你點睇啊？其實你認唔認同咧？又 其實可能坊間我都聽過唔止一個人講嘅啦。咁可能佢哋唔係幾熟悉嗰個公司條例嗰個運作啦。咁事實上，我哋唔好講今次先啦。其實之前運用呢個相關條例咧，其實係嚟自一條舊法例。咁啲而家嘅公司條例咧，其實係將嗰條舊法例轉嚟新法例。喺舊法例運用嗰陣時咧。大部分嘅我知道嘅具體個案咧，都係上市公司嘅。其實好少喺私人公司咧運用相關嘅權力。 哦，反而 咁，所以我唔明點解話只係喺私人公司做 咯。OK， 但你自己估計而家政府出手咧，同一啲債權人或者小股東嘅反應有冇關係咧？又 嗱，其實我哋要翻翻轉頭諗翻咧，成條條例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叫 trigger point， 就係嗰個叫點解要做呢樣嘢先。其實係嚟自四個字嘅啫，就係公眾利益。其實所有上市公司咧，其實喺我哋行頭同埋成全世界都係噶啦，都係公眾利益相關嘅公司。我哋叫 public interest entity。咁所以其實佢攞緊嘅資源又好，攞緊嘅錢銀又好，其實都係嚟自公眾人士嘅。咁所以依樣嘢嚟講，點解我自己頭先都講話，其實喺政府嚟講，點解少運用呢啲權力咧？其實係值得斟酌嘅。 咁所謂公眾利益，咁但係今次好似係反而關小股東或者債權人嘅利益多啲喎。公眾利益係咪包埋佢哋咧？意思係？ 公眾利益係包埋佢哋嘅，咁因為其實一間所謂嘅上市公司咧，係喺嗰個公眾市場嗰度集資噶嘛。咁你其實阿樂文你我其實隨時都可以買到佢嘅股票，或者係俾錢。其實所謂嘅董事咧，其實有個受託人嘅角色，佢係攞住呢啲錢去做佢嘅投資同埋佢嘅生意。如果佢話佢冇做喺相關受託嗰個目標裏面咧，其實已經同公眾利益有關嘅。 具體啲睇咧，今次見到陳茂波咧都話引用審查員啦，主要有幾個事項佢係存疑嘅，即係包括就話一傳媒喺今年五月咧發公告就指流動資金咧喺四月起咧就可以夠18个月嘅營運嘅，咁但係其後子公司因為被凍結資金之後啦，咁就話出版業務咧喺短時間之內就要結束，咁啊質疑陳述係咪失實啦？這個係第一點。另外都提到咧，就話一傳媒咧之前喺四月嘅時候咧提過向大股東咧黎智英會還大約1.5亿嘅貸款，咁亦都係質疑係咪對其他債權人係不公啊？就咁睇表面咁講咧，呢啲咁嘅佢存疑嘅事項咧係係咪有唔正常嘅地方咧？又 睇落去就真係有啲即係我哋叫做疑問㗎喇，就因為以佢嘅公告嚟講，尤其佢哋每一年有做嗰個中期報告同埋嗰個年報啦，咁會發覺到呢佢相關嘅股東貸款，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股東貸款呢，其實係講到明係話要36个月之內先還嘅，咁而佢、 即係你講緊黎智英頭先嗰筆1.5亿嘅貸款， 係呀，喺最近期嘅中期業績，即係講緊係2020年9月30日嗰個中期業績，喺嗰個附註19嗰度都寫到明，係話超過一年以外先還，仲要寫到明係話36个月之內先償還嘅。咁對於嗰啲股東或者其他債權人嚟講咧，就會覺得你相關嘅貸款咧應該就唔會係短期之內會還。咁但係你轉個頭唔夠半年，咁就哇～就攞咗啲現金就還咗個股東嘅貸款，咁點解有咁嘅情形呢？相關嘅公司咧其實係冇公布過，只係話還咗啦，咁就先公布個公告出嚟，話俾你睇我還咗錢啦。咁但係當日佢係話唔還住嘅依筆錢，咁變咗呢個係的確係一個即係、我哋內行人見到嘅都會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咯。 咁前面嗰一點咧講到話公司流動資金充裕，可以應付到今年四月起18个月運作嘅，咁後屘六月就被凍結咗三間子公司大約1800万嘅銀行結餘啦，咁後屘亦都睇到話即係個結果就係唔夠一個星期之內啦，咁其中一間嘅子公司出版咧都要係停嘅。呢、這個又就咁睇，你有冇一啲疑問喺度咧？因為之前有啲講法就話啊，都影響佢哋出糧啊，因為凍結咗啲資金。但係而家睇翻條數，你自己作為會計師咁睇，又點睇咧？ 其實呢度其實我自己就有好幾個疑問，因為之前咧好唔同嘅媒體咧都曾經嚟同我分析過，大家都研究過。其實如果你就咁睇翻一傳媒去公布嗰個年報咧，其實佢個現金結餘咧係冇咁多錢嘅。一向佢個現金結餘咧，如果睇個年報見到咧，都係大約1亿-2亿之間嘅啫。咁但係如果佢5月26日公告嘅時候，流動資金係有成18个月嘅運作，而相關嘅報道話有成5亿+咧。其實第一個疑問就係、哇，點解突然間有咁多錢咧？會唔會話就係因為個股東貸款36个月內唔使還，咁所以就突然間會有咁多現金，俾人感覺你間公司好穩健啦咁樣。咁而財政司司長佢提到，而保安局局長凍結嗰個數咧，其實係佔好少部分嘅啫，因為係講緊1800万，相對於5亿嚟講，我諗羅文你都計到個數，其實好少嘅啫嘛。咁但係突然間又話俾你聽，我冇錢出糧，連糧都冇得出。咁其實我相信財政司司長冇講到嘅啦，就係、我哋將幾樣嘢再連埋嘅話，就係、錢都糧都冇錢出啦。跟住啲債權人又冇錢還啦，但係將筆錢還咗俾個大股東。好啦，轉個頭，啲員工會唔會話去申請破欠基金，或者要政府代出糧咧？咁呢啲後續嘅嘢，其實我相信有關方面都應該要去問問咯。因為唔同嘅媒體都曾經問過我，佢話：喂，點解咁得意嘅？有五億喺度，點解糧都冇得出啊？凍結咗1800万啫嘛。咁我都有唔同嘅理由喺背後咯，但係始终你解释唔到咯，即系我会叫佢做疑问咯，好老实咁讲。 明白。咁整体啦，今次即系而家一传媒都系喺停牌嘅状态啦，未清盘嘅。其实而家财政司喺呢个时候介入，你觉得嗰个时机上系咪适合咧？ 其实我自己咧都系一向倾向于咧，就系话喺尤其呢啲公众利益嘅公司，我哋叫 public interest entity 咧，关于公众人士嘅利益嘅话咧，系应该快啲手去做嘅。好多时咧有啲感覺就係拆過輕兵，即係而家即係我隨口可以講到好幾間上市公司，佢哋停咗牌之後幾年，即係究竟發生咗咩事呢？譬如好似話漢林薄膜呢啲公司，即係大家只係一頭霧水。咁有啲個案咧，可能最終咧證監係會有個報告，甚至最終可以還到錢，但係都可能係好幾年後嘅事。咁但係如果你話公司條例喺第19部分有呢個權力。而喺2013年佢哋改呢條條例嘅時候，佢曾經都公告過，就係話其實係一個叫做補充嘅條例，係將證監會嘅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同埋財務匯報局條例唔足夠嘅地方擺喺呢條條例去運用嘅話，我相信政府係應該要研究下，積極啲去用呢啲條例，將一啲公眾人士關心嘅公司咧，都可能去睇睇究竟有冇問題係需要跟進咯。 最后都想问下啦，其实调查员喺个调查过程入边嗰个权力系有几大咧？同埋而家话6个月内就要交个报告，一般嚟讲够唔够啊？睇翻过往嘅经验嚟讲， 过往经验咧就系啲报告通常都好长嘅，1年、2年甚至好几年之后，咁有好多时甚至相关嘅人士都唔知道走咗去边啦，咁样。咁而家我觉得6个月咧系的确适合嘅，同埋我见到即系被委任嗰间公司咧，其实都系跨国公司嚟嘅。咁而佢哋亦喺呢方面都好有经验嘅。咁我哋作为公众人士，尤其我都成日去留意啲个案咧，我都想睇睇究竟当中，其实好多时我哋唔需要话一定要落咗个结论先嘅，因为好多时个调查完之后，可能系发觉系冇事咧，一切系正常。 即系好似99年嗰次都系话。都是说好像没欺诈啦，没不成实为嘛， 是啦最终都是有些股董事说、你不适合做董事这样嘛。起码都有个交代咯，不用说好像我刚才讲的一些公司啊或者其他公司那样一路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啲小股东辛辛苦苦储了一些钱投资落啲公司到连个结果得个知识都不知 道。OK, 好。好啊，唔该晒林志远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同我哋讲解有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引用到公司条例查一传媒嘅等等嘅。林志远咧就系执业会计师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翻阅刘宇畅先生为作中所写嘅序，我倾听作家坦率嘅自白同埋心声。如同静心坐在他的面前聆听他坦率的说话， 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 是的。 写些什么呢？ 写一部动人的小说。 为什么？ 因为没有故事的小说争取不到读者，要争取读者必须有动人的故事。我无意写一部具有新意的小说，只想写一部好像《随风而逝》《Gone with the Wind》这样的长篇。 每次翻阅这个刘宇畅先生打错了这本著作，总会再来一次细味刘先生小说中的历史的足迹。 即使他自述说要写一部动人的小说，结果写了走图，而不是他打算写好像《随风而逝》一类的爱情故事。他又说无意写一部具有新意的小说，但是最终就写了颇具新意的走图。虽然说无意写，结果写了，亦都可以说无意写，但是都写了了。 昔日有幸呢，到过刘先生的报社办公室，一张好小的钢书台，一个好像书生咁嘅编辑，用带住浓口乡音的粤语问我问题，同我倾咗一阵，然后佢让我喺快步上开始写小文章啦。所有所有嘅情景，一切如在昨日啦。佢书桌上有一大堆报纸，我想起佢讲过嘅话：时间系唔会停止嘅，社会生活亦都会随时间嘅推移而不断变迁。喺刘宇畅呢一本小小说嘅打错了，佢话事件系虚构嘅，但系我知道其实嗰啲全部系真实嘅社会生活。当然作者唔知道故事详细嘅环节系点样发生，但系佢以轮廓式嘅手法将佢记低。今日攞呢本打错了嚟读，我想起当年嘅社会嗰啲打错了嘅故事，也曾经确然喺我年轻嘅时候自己亲身遭遇过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打错了》，作者刘宇畅，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咧劏房租务管制嘅呢一个嘅条例嘅修订啦，就系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啦。而家咧就系去到法案委员会咧，今日就会系第二次开会咯。嗱，之前咧都提到而家就会规管一啲工厦、商厦嘅劏房单位啊，亦都包括埋天台屋啊、板间房啊咁等等嘅。咁又有啲租住权的保障啦，包括就系话租期固定两年啦，租期入边唔可以加租啦，咁而租客咧就有权续租一次啦，咁啊即系讲紧2+2啊，两年加两年嘅呢个嘅租住权嘅保障啦，而两年加两年之间可以加一次租噶，呢一次加租咧就系唔可以高过差估处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过去两年嘅百分率嘅变动啦，并且以15%为上限嘅，咁啊似乎喺啲租住权嘅保障就多一啲，不过咧呢一个嘅修例咧就冇。冇一个叫起始租金，即系冇限住啊！呢一啲嘅劏房究竟最高嘅租金系几多咧？等等嘅呢、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佢嘅睇法嘅。有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早晨。 早晨，早晨，张立文。 早晨，黄建伟，点睇啊？呢一个劏房租金管制嗰个水平而家？ 其实我哋就一直都觉得呢个都应该要尝试做下嘅，因为呢就其实而家我哋政府自从公布咗话呢个即係会做劏房嘅市场嘅管制之后呢，咁就都有啲坊间都有啲讨论，就话会唔会令到啲业主即刻加租啊，有啲新嘅一啲嘅租金嗰、那个交租嗰啲安排啊，等等。咁我哋正正就係担心呢样嘢嘅，就係话呢一行嘅时候个条例未落实，今年加定租先啦咁样。咁我哋觉得可能如果大家再定新嘅租金嘅时候，其实就如果有一个叫做好似一个起始租金参考返市场嘅水平，我觉得其实就可能会帮到啲街坊多啲。 见到政府啦，阿陈凡局长、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都话要规管起始租金有个困难，咁佢就话因为劏房唔同面积啊、唔同设备啊，咁即係都可能要两年要收集一啲资料，就可能要租管实施之后呢，业主交去差估处有啲租金同埋单位嘅资料，建立一个数据库要两年嘅。你自己点睇呢个讲法呢？ 我當然都覺得那個不是話即係容易的事啦，不過我覺得就都要嘗試做啦，即係係咪需要兩年？我覺得就應該都可能唔使啩。我哋其實想我哋喺早前我哋出咗嗰個調查咧，都有嘗試用過一啲嘅同租金劏房租金相關嘅一啲因素啊，包括地區啊、人數啊、設施啊、單位間價啊等等呢啲嘅變項咧，擺落去一個模型裏面咧，去估算一下，譬如喺唔同地區、唔同嘅狀況、唔同嘅設施嘅狀況之下，其實大概嘅租金係幾多？咁我覺得就其實都有一啲參考作用嘅，我認為都。咁其實如果做咧，就一定唔會話，如果你做一個所謂完美嘅一個估算，咁好難啦。咁但係就接近市場嘅，其實就都好嘅。我哋上次個調查咧，我哋都發現其實有差唔多有15% 嘅住户咧，佢係交緊高過我哋估算嗰個理想，即係嗰個所謂估算的租金，你當它是一個平均的租金的兩成以上的。你可以想，其實如果你有一個都相對準確的一個估算，給人家有個參考，其實就已經可以幫到很多了，我認為。 有沒有跟政府談過，剛才你說看到地區住房人數、劏房設施等等這些去看個租金水平，政府又覺得如果用這些指標去看夠不夠呢？其實 就你當然如果呢、這個永遠都係睇個數據庫有幾多嘅資料我哋可以用嘅，咁就我哋都我哋出咗個報告之後，我哋當然等於我哋以往啲報告都一樣，我哋都會即係積極同政府去溝通啦。咁樣我相信都大家都知道嗰個狀況嘅。咁就至於係幾時同埋係咪會做呢一個起始租金，我哋當然我哋自己啦，同埋一啲好多民間團體啦，我哋接觸到嘅街坊都希望。如果你真係做，除咗規管嗰個所謂租住權、租約權嘅問題咧，就其實如果呢度再加埋一個起始租金嘅一個即係規定或者參考咧，我就覺得先至可以真係控制到佢哋嗰個，因為其實我哋主要個重點都係擺喺究竟啲街坊係咪一個可負擔嘅租金啦。咁如果呢個做唔到的話咧，其實就變咗即係你加點講啊，加套。就然後之後就唔加，但係就其實之前已經收曬所有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幾好。 除咗起始租金啦，我見你哋對於租住權嘅保障嗰個年期都有啲睇法嘅，因為而家就2+2即係4年嘅嘛，你哋係咪諗住去到6年嘅話？ 我哋其實覺得因為其實而家所謂租住權嘅保障嘅意思咧，其實即係我哋見到有好多，我哋調查裏邊都見到有好多街坊，其實佢哋都係排緊公屋，咁大家知道而家排公屋真係。排到即係好耐都未有噶嘛，咁即係可能而家都差唔多去到6年，咁我哋都諗住可能其實未來都仲可能會繼續長嘅條隊。咁其實保障嘅意思係話你喺個私人市場度，佢等幾耐嘅問題啦，係啦。 嗱，黃建偉，打一打斷你先。見到話咧，港隊代表何詩蓓咧，啱啱喺女子100米嘅自由泳咧，以52.4秒咧完成賽事，係呢一項賽事嘅首名。不過仲有另一組嘅賽事咧係進行緊嘅。咁啊，繼續同阿黃建偉講啦，嚟緊仲有冇話即係就住呢個租住劏房租管會點樣同政府傾啊等等咧？ 嗱，我哋其實一直都係即係關於租管嘅問題，我哋一直就都希望可以幫，即係幫手啦。即係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哋都可以同政府分享下我哋係點樣做嗰件事啦。另外，我覺得除咗話定呢啲起始租金或者即係租住權嘅保障咧，其中一個位就係我哋成日都覺得應該會有一啲類似一啲資訊平台，甚或乎係一啲支援嘅平台。其實呢兩樣嘢可以一齊做都得嘅，我覺得。咁就係一方面就係幫啲租户。其實唔係淨係幫租户嘅，有陣時係幫埋啲業主嘅，即係解決一啲可能係紛爭嘅問題，可能解決一啲設施嘅問題，然後提供一啲準確啲嘅資訊。因為我哋調查裏面都睇到，有啲家庭其實想改善個生活，但係租金又貴，又想揾好啲嘅地方，但係又揾唔到。咁所以其實呢啲如果有呢啲嘅資訊中心咧。我覺得都會幫到啲租户咁樣。 明白，好，唔該曬，黃建偉同你傾到呢度。黃建偉就係社聯業務總監嚟嘅，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呢個修例嘅法案委員會啦，今日就第二次開會啊，咁可以繼續跟進住成個情況係如何啊？咁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講下外面嘅氣温，而家係31度，相對濕度係77%嘅，聽日再見。